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去年才开始，喂，蓝丝这个 label 是去年才有的嘛。咁你知道去年都话啦，即係叫大撕裂啦，萧生嗰本书叫香港大撕裂啦。咁你原来去年一占中嘅时期，你就发觉原来分咗两个阵营啦。 嗯。 係咪原来一班就黄丝，一班就蓝丝。咁我好庆幸我身为会长嘅香港科幻会呢係清一色，唔好话清一色，其实係有一个唔系。即係其余都系就黄丝。但係呢当时就喺 WhatsApp 度倾倾下，就嗰个蓝丝。佢頂唔順，佢自己 退 group， 係佢淨退 group， 然後淨退埋會，退埋會，我極力挽留㗎，我私底下打電話俾佢啊 ，email 俾佢啊，但係佢都話算啦咁樣樣，咁冇辦法啦，咁所以我哋而家香港科幻會咧係清一色嘅黃絲嘅，咁但係咧，唉，即係講埋都唔怕，譬如天文台嘅舊同事，雖然我離開咗天文台廿年啦嚇，咁但係咧仲有好多好好嘅舊同事啦，咁當然其實有好大部分都退休㗎啦，但係有啲後生嘅，即係後生過我好多嘅，即係遲入嚟嘅，都仲做緊有幾個，咁我哋又有個 WhatsApp 㗎嘛，咁但係咧佢哋差唔多清一色，係藍絲，咁我話哇唔係喎，其實個個都好同事，但係咧一傾到呢樣嘢咧，係完全係好似咧水溝油。水溝油， 佢想穩定啊嘛，藍絲其實未，因為黃絲 係啊，但係好似又係有一個 exception， 好彩有一個同我特別 friend 嘅咧，佢係黃絲，咁佢又係香港科學會嘅，佢橫跨兩邊嘅，咁佢係黃絲，但係其餘嘅咧全部都係藍絲，咁我真係好心痛，我今日先至喺個 WhatsApp 度同我嗰個朋友講起啊，大家就喺度呻啊，點解佢哋啲人受過咁高深嘅教育啊，睇咗咁多嘢，有理性思維嚇，專業上有咁有成就，但係點解都幾十歲人啦？但係點解會係咩？即係譬如最近啦，咁啊鬧學生鬧得不得了，即係嗰個校委會啊，校委會開會啊，入去啊咁樣嚇，即係劉志雄啊、李國章啊咁樣啊嚇，咁啊盧寵茂又跌低咗啦，嗰班人就淨係曉得鬧學生。咁我哋呢班即係黃絲嘅咧，即係我哋明白到學生可能係過激，但係我哋明白背後嗰個大是大非嘅問題啊嘛，係嘛？咁我哋梗係基本上係站喺學生嗰邊啦，但係真係冇得傾嘅。你真係唔好同佢傾㗎，即係反晒面啊！朋友都冇得做。 係㗎，呢啲真係 好得意啊！嗬， 係啊，真係， 唉，真係。 藍絲平均年紀係大啲㗎嘛，係咪？ 都可以咁講，平均嚟講就係嘅，係啦。咁但係我年紀夠大力話 Thomas， 嚇阿蕭生年紀唔大啊？ 嗰啲叫做特別例子 ，in general speaking， 係咁啊，咁講，你點講？你 Jeffy 你點睇？ 我 同個年紀係咪有啲關係？ 我覺得有統計學上嘅關係， 係有統計學上關係，但係都好多例外。 係啦，係啦，係 好多例外嘅。 我都覺得其實傾向一啲比較開放思維啊，嘅 係啦， 係啦，比較有。 如果你個人係個思想開放嘅話咧，其實就唔論年紀嘅， 係啦， 係嘛，即係好似我哋啲咁樣咧，就算係幾十歲啦嚇，即係阿蕭生咁樣嚇，都會係黃絲啦，點會係藍絲啫？ 同埋都要睇翻你個人利益咯，你咁複雜一個人，你啲社會脈絡 咁又啱唔啱？ 咁多 唔係，我又咁講嗱，其實我哋。盡量呢就撇開一啲好直接嘅利益嚟講，咁我冇錯，我今日先同個朋友講，佢就話其實呢就我哋呢班咁嘅舊同事呢有部分呢其實喺大陸呢係有物業，亦都有投資，成日往返內地，咁叫佢哋係黃絲你都想像唔到啦，咁所以佢哋藍絲呢你都可以話可理解嘅，咁就但係唔係全部都係咁㗎嘛，有啲唔係嘅，但係都係藍絲㗎嘛。 我好明白蔡哥講咩嘢，就算你係有物業嘅話呢，咁如果你係一個正常投人啦，咁你最多唔出聲嘅啫， 係啊，即 係你未 可以唔出聲㗎嘛，你唔使鬧學生㗎嘛， 你未去到話加入藍絲行列㗎嘛。 所以呢好奇怪，另外呢我亦都有啲朋友呢就喺個 group 度佢都話 㗎， 你唔好成日話藍絲收咗錢，有啲唔係嘅咁我又信㗎喎，真係㗎喎，即係話呢有啲藍絲你係好都幾肯定啦，雖然你冇真係好確凿證據，佢哋其實係收錢做嘢嘅，咁嗰啲我反而唔會痛心喎，係咪呀？因為呢個世界永遠都有啲人向錢看啦，跪地棄豬攬乜都得㗎啦，有賴便是良係咪，咁但係個問題有啲明明唔係收咗錢㗎嘛，嘩，但係佢就藍絲嚟㗎嘛，係咁啊，唔好意思啦，我又唔知扯咗去邊啦，咁我今個禮拜都講唔完，咁樣呢就冇辦法啦，我想話其實呢就比較有系統啲，就講返些少一啲歷史或者係呢個基本嘅理念㗎，咁唔好意思啦，咁啊而家我都要係因為我做咗寫咗功課啦，咁啊要暫時有少少段時間我讀腳氣先啦，咁啊因為要有啲基礎，我成日都講基礎嗱， 其實喺古代嚟講，當然就咩自由啊、平等啊、權利呢啲觀念咧，就唔係好發達嘅啦，即係隱性嘅，就唔係好顯性嘅嚇。即係其實呢啲咧係所謂現代嘅哲學發展起嚟啊，即係有一個好清晰嘅論述啊，大家嘅爭辯先有啊。咁但係咧，即係如果你話追溯翻喺西方嗰種歷史咧，咁我就要講翻。即係話由呢一個羅馬帝國崩潰之後講起啦。嗱，其實耶穌出世之後，咁啊，耶穌嗰陣時就係即係俾羅馬帝國就打壓得好緊要啦。咁當然就捉咗佢啦，妖言惑眾啊，釘咗十字架啦。咁但係佢過身之後咧，其實唔夠五百年咧，就羅馬帝國咧，即係起碼西部咧。西面嗰個羅馬帝國咧就崩潰啦，就消亡。咁當然東羅馬帝國就拜占庭咧，仲持續咗成過千年嘅。咁但係呢個咧就好多時我哋讀歷史都忽略咗嚇。好啦，咁但係我哋確實集中喺西歐邊。西歐嚟講咧，自從羅馬帝國即係衰亡咗之後咧，就出現一個大混亂嘅時代，甚至我哋叫軍閥嘅混戰。啊，雖然我哋通常讀西史就唔會用呢個 term 啦嚇，呢個名稱。咁但係卒之咧就成為咗好多嘅邦國啦。啲 states 啊嚇，咁啲邦國後嚟都有啲叫城邦咧，叫 city states 啦。咁但係大混戰之後咧，咁就出現咗一個國王。咁啊國王咧就係要分封俾啲貴族，即係佢搶咗之後，咁我哋就叫做封建制度。咁我都講過啦，其實中國嚟講，嚴格嚟講，自從秦始皇咧， 封建制度咪 feudal system。 feudal system 冇錯啦。其實我哋成日都講，就算巴金啊、加春秋啊，都話要嚇反對封建禮教。咁你知我哋成日都講中國以前啫，傳統社會係封建啦，係嘛？咁但係咧，呢個封建同歷史學家所講嘅封建咧，其實係有差異嘅。呢個係我哋通俗嘅叫法。我唔係話佢錯，但係如果按照歷史學家嚟講咧，其實中國自從秦始皇咧就冇咗封建嘅啦，即係作為一種政治制度啊，因為佢係行郡縣制嘅，郡縣制，咁係委派嗰啲官員去嘅，就唔係話咧即係皇親國戚分啲土地俾你嚇。即係封啲， 又嚴格，有咩核心，有乜分別咧？ 其實佢咪就係話，你封啲土地俾你，嗰笪地就係你嘅，你就係嗰度嘅山寨王，你就係地主，其實係貴族嚟嘅，一定係我哋叫 blue blood 啦、嚇，即係有 啲官員就唔係擁有佢嘅。 冇錯啦，你秦始皇嗰陣咪咗咯，所以秦始皇嗰陣喺世界上嚟講係好先進嘅。喺文明上係咪佢真係打份工咯？嗰啲就叫 bureaucrat 啦。嗱 ，bureaucrat 咧喺今時今日咧就好似有負面嘅意味啦，官僚。但係其實喺2200多年前啊，嚇秦始皇稱帝嘅時期 ，bureaucrat 就係世界上最先進嘅嘢。係 啊， 係咪啊？因為就係我委派你去嗰度做官啫嘛，郡縣啊嘛，係嘛？好啦，咁都一路落嚟咧，雖然梗係有反覆啦，嚇講真，亦都有好多咁嘅外戚啊，乜乜咁樣。咁因為皇帝亦都有時都會要分俾嗰啲自己嘅嚇，即係親戚。咁但係始終嚟講。就唔同得西方，咁西方咧就一路咧，羅馬帝國崩潰之後嚇，後嚟咧就好多城邦咧，其實進入咗叫封建時期，就 feudal system 啊，叫做啊封建制度咧，咁啊即係持續咗咧係好耐嘅。咁但係後嚟咧，當然呢一個嘅封建制度咧亦都崩潰啦，其中嘅最主要咧就係火藥嘅傳入。火藥傳入咧，因為嗰個大炮咧就可以打冧嗰啲城牆咧，咁嗰啲貴族嗰啲城牆咧就俾皇帝啊，即係國王嗰啲打冧曬咧，於是皇帝咧就可以統一個國家。因為以前咧就大家都有，大家淨係靠咩啊？就係靠嗰啲騎喺馬上面嘅武士，就武士我哋叫騎士制度。咁啊，於是咧自從有呢個火炮之後咧，騎士制度就崩潰啦。咁但係喺嗰陣時咧，其實有一個真係歷史上好有趣。是一個可以話跑喺時代前頭嘅，就喺13世紀初喺英國啦。英國好特殊啊，因為佢隔咗個英倫海峽啊嘛，所以佢作為一個城邦，唔係城邦啦，係一個國邦咧，佢真係大而又幾獨立嘅。 Spread the isolation 係啦，雖然冇錯啦，係呢個好好。雖然佢自己都有功法啦，但係功法嘅時期有時一個強有力嘅國王統一咗，咁佢能夠維持。即係起碼就算佢唔係維持喺蘇格蘭，因為蘇格蘭好獨立嘅，係起碼英格蘭啦，唔好講愛爾蘭、蘇格蘭啦，英格蘭咧就好多時就有一個國王嚟去統領啊。咁但係呢個國王咧就往往好專制、好獨裁嚇、啊，而且咧即係都幾野蠻野蠻，就係話我中意要乜就要乜咁樣樣嘅時期。卒之咧就去到十三世紀初咧，就嗰班貴族就頂唔順啦，唉、就於是密謀咧就即係團結起嚟咧，最後咧就係逼。逼宮就逼呢個國王咧，大家就簽一份嘢叫做大憲章，就叫 Magna Carta。咁你 Magna Carta 喺人類歷史上面咧，其實係確實一個里程碑嚟嘅。雖然其實佢係同我哋平民百姓冇乜關係嘅，就唔係為我哋爭取民主。雖然有好多人就話呢個就係民主嘅起源， 穿 大 褲嘅啫。 但係乜？但係佢都係一個過程咁啊。但係即係我覺得佢相對就係國王同貴族之間有少少民主，就唔係平民百姓有民主咁、但係起碼第一步啦，呢樣嘢都要第一踏出第一步噶嘛。咁於是就國王咧 係佢哋被逼底下咧，就係、是、所謂就係、是、割讓咗一部分嘅權利，就係話啊，即係貴族咧都可以有咁嘅權利、哦、啊，亦都唔能夠隨便咧，即係話我收翻你貴族嗰啲封地啊，或者你嘅財產啊咁樣啊，充公你嘅財產咁樣啦、啊、又即係唔能夠隨便發動戰爭啊咁樣。好啦，咁但係其實呢一樣嘢都係走喺前代嘅前頭，時代嘅前頭啦。因為隔咗成四百幾年之後咧，就先至真正咧，即係英國人當然係最威嘅啦，就係、是、所謂真正現代民主嘅濫商啊，即係個起源咧，就係1688年嘅叫光榮革命 （Glorious Revolution）。咁呢個光榮革命入面咧，其實又係咧啲貴族同啲國王嘅鬥嘅。 即係一滴血都冇流過㗎？ 唔係，梗係冇，梗係有流血啦，但係就唔係大規模流血嘅，確實係。所以佢叫光榮咧、就懶咩咁啊，就即係冇血，其實有，但係就唔係大規模嘅戰士。咁、後嚟咧個皇帝就即係俾佢逼咗落嚟。咁又第二個皇帝上去，但係第二個皇帝上去咧，嗰陣時佢哋真係簽咗咧，即係人類歷史上面咧第一個係一個叫權利法，叫 Bill of Rights 啊 ，Bill of Rights。咁雖然有時我哋叫做人權法，但係嗰陣時都冇呢個人權嘅字嘅 ，Rights 都係權利啫，叫權利法案啊，呢個叫權利法案。咁咧1688年之後嘅權利法案咧，就可以話亦都係建立咗咧，即係鞏固咗，應該話鞏固咗嗰個議會嘅權力啦。其實之前已經係有議會㗎喇，啲貴族就組成個議會、就係同皇帝一齊要共商國事。咁但係自從1688年呢，國會嗰個勢力就迅速膨脹呢，嗰、個國王啊同埋所有啲貴族呢，基本上就變咗係一個象徵意義啦，即係冇實權啦、 哦、 即係等於而家嗰個英女王咁樣啦，係咪冇錯啦，真正統治國家嘅呢就係國會啊、就是首相、首相、啊、好啦，咁就1688年開始啦，咁後嚟呢呢樣嘢一路傳開去呢，咁就其他人都有仿效啊、當然就即係仿效唔足啦， 即係 parliamentary system 係英國行先， 係當然係啦，呢、這個就佢威到不得了啦， 加 威到而家，所以你即係去到英國倫敦咧，嗰、那個咁樣嘅大笨鐘啊，啊嗰度其實就係國會大廈嚟啊嘛，咁嗰個你就可以話咧，人類咧最早嘅民主制度嘅建設啦，啊、那個 building 就喺嗰度啦，好啦，咁但係咧就講返少少喺思想史上面呢，其實當其時呢喺17世紀呢就有一個哲學家叫做霍布斯 Thomas Hobbes 啊，湯姆士霍布斯呢，咁佢寫一本書叫利維坦嘅 Leviathan。Leviathan 呢其實就係傳說入面海中嘅一隻巨獸嚟嘅，係啲怪物嚟嘅，但佢就用呢個比喻呢，就比喻咩，就是、國王。其實佢就話國王係一個怪物，咁佢就夠大膽，但佢大膽其實唔係，其實佢係擁護君主制度啊？點解咧？佢個論述就係話，原來人類咧係天生係自私嘅，自私咧就係即係個個都梗係做損人利己嘅嘢，即係嚇盡量係為咗自己嘅利益。但係如果個個都係咁嘅時期咧，就一定大打出手，血流成河，咁咧就永無寧日，個社會就不得安寧噶啦。咁啊不得安寧嘅時期咧，所以就必定咧臨尾都係要有一個人，即係強人出嚟咧，就係、是、嚟去。這個統治、啊、即是統領他 們， 那他們呢每一個人雖然都是自私，但是他為了即是社會有一定的穩定性的安寧，那他們就要犧牲一部分的權利，就是給了這個國王，然後國王話事、啊、但是國王也都要尊重其他人，這樣呢就人類的社會就可以穩定了，那這個就是他的論述。而他這個國王呢，他就用了這個海怪利維坦、其實佢某一程度上嚟去 justify 啊， 黃袍加身， 唔係，即係佢話係呢個係必要咯，係嘛？好啦，咁咧，但係我哋休息一陣嚇，翻嚟咧再講咧，其他跟住落嚟嘅思想家咧係點樣嘅論述？